我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。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，不光把彩油攥干，攥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，也把通讯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。当五大洲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，我骄傲，我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。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，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。我就是飞天，飞天就是我们。我骄傲，我是中国人。